好，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哈、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是第六次的这个 Brut Note 文化沙龙哈、啊。可能在座有些朋友可能是第一次来哈、啊，所以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是一个在北角相当在香港相当有名的咖啡馆哈、啊。然后这个老板是 Vincent 啊，他非常的慷慨，就是要愿意啊。免费借出这个地方来让我们做一个思想文化沙龙哈、啊，所以这次是第六届，就是第六次啊，所以之前我们已经办了五次，我们基本上就希望啊一个月能够做一场思想沙龙，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我们在 Facebook 里面有一个群组的，叫 Blue Note 文化沙龙啊，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以后我们之后的活动的话呢，可以自己在 Facebook 里面。加我们的那个 group， OK， 那我们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像我这样的一个爱猫人哈、啊，动物伦理与做人的伦理啊。我们的嘉宾是钱永祥先生啊，我们先给掌声给他哈、啊。钱先生是大家都知道，他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哈。啊，同时也是思想杂志的主编啊，他在我想他在华人世界里面很多朋友都是他的读者，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但同时钱先生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在华人的思想界里面，他可能是最早关心动物伦理这个议题的思考者啊。然后他自己可能大家都知道 Peter Singer 当年1975年的时候出了一本书叫 Animal Liberation 啊，动物解放啊，这个书可能可以说因为那个书的出版以后，整个对动物伦理的关注可以说发生了相当重要的转变。后来钱老师其实在台湾也亲自翻译了这本书，然后他自己在台湾包括在大陆其实也一直在推动啊，就是在公民社会里面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个动物伦理这个议题啊。所以其实钱老师不是第一次来讲这个题目，其实在2011年的时候他已经在中文大学的新雅书院的闲生广场里面跟梁文道一起，当时的题目叫动物伦理与道德进步啊，我记得当时那个题目在也是可能那一次可能是在我理解可能在香港的社会里面是第一次将这个议题拿出来作为一个很严肃的公共议题来讨论啊。所以过了这七年以后呢，钱老师又回到我们中间哈、啊。同时我知道他最近其实在写一本书关于动物伦理的啊，所以其实我们这次是非常的荣幸的，他可以说是算是专门过来跟我们做这样场的分享啊，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他哈、啊。今天我们的安排是这样子啊，我们先请钱老师做大概一个小时的报告啊，将他基本的想法呈现出来，然后我们大概最少有一个小时的自由讨论啊，所以到时候大家有什么问题，我希望我们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来讨论，好不好？大家今天是这样的安排。好，我们再一次欢迎钱老师。 谢谢宝松，谢谢今天晚上这么多朋友到这边来啊，首先跟各位抱歉，就是我只能讲普通话，所以我希望不要给各位造成在这个理解上太大的阻碍啊，我希望我说的清楚，那我相信各位应该不会有太难去了解我的意思啊，这是先要说明的。本来这个演讲是安排在今年一月，可是那个时候因为临时有一些私事，所以变成我必须要取消，那这给这个宝松兄、国良兄还有给 Vincent 这边造成一些困扰，我也觉得很抱歉。不过现在回来要谈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啊，我先说明一下，这个题目像我这样的一个爱猫人，这个题目是宝松先生帮我取的，就是其实我看了这个题目，我开始觉得不太自在啊，觉得，从来我没有跟外面的人说过我是不是爱猫人，或者是因为这个爱猫好像，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中国的男人啊， 就是这种话通常不太好意思说啊，就是通常我们说我们不容许说小动物来好像变成我们的生活的焦点。那再进一步说的话，尤其你要喜欢动物的话，你要像殷海光先生，他养一只大狼狗，那这个比较配合一个男性的身份。可是我就是一些因缘凑巧，那就开始养猫，那养了很多年了。你宝松兄说叫我讲这个题目爱猫人，我有点尴尬，可是也讲说也不算是太离谱，何况我想了很久之后，我觉得用爱猫人这个概念出发啊，反而可以让我们把今天的题目比较容易掌握住我想讲的意思啊。那我这个副标题是说动物伦理与做人的伦理。那个通常讲动物伦理学，就是我们去看英文的资料啊，在过去我在外面演讲或者是翻译或者是教书，动物伦理学就是动物伦理学，动物伦理学就是说人怎么样去对待动物。那这一两年我才慢慢的把我的脑子有点转过来，其实我觉得动物伦理学同时也是一种做人的伦理学。那这个对我而言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所以我刚刚宝松兄提到说我要写一本动物伦理学的书，其实我已经写了好几年，可是一直没有办法把我的意思，就是我觉得我那个书的构想不够完整。我碰到两个大问题，一个大问题是说我一直想要了解说为什么在西方的这个道德哲学或者是一般的道德意识的传统里面有一个很强的人类中心的趋向。那这个大概就是2000年来西方的道德哲学就是对动物有相当一直传统上就是忽视它的。那中国的情况我不是能那么明确的去做断言，说是中国的道德思考的传统没有给动物留下位置，因为在中文里面我们这方面的文献太少。可是我相信在中国的情况可能也差不了太多啊。那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要处理，就是我不要一头去讲说我们该怎么样对待动物，我要想去讲说为什么我们原来不关心动物。那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我，可是我觉得我好像现在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些初步的解答，不过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不太想去把动物伦理学写成一个教科书，我总觉得说这个动物伦理学这个整个的关怀哦，一定是跟我们人跟我们自己的生命跟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一些关联。可是在现在的我们的所有的动物伦理学的论述里面这个问题没有出现。那我最近也是因为阅读啊，特别是阅读这个就是我们伦理学的理论里面所谓的德性伦理学的传统，今天在座我很高兴陈祖维教授来了，因为他在中文世界里面谈这个德性伦理学他是一个特别的出色的一个代表啊。这个部分我拉进来以后，我觉得哎，这个问题我好像也比较有了初步的一些想法。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现在我们谈动物伦理学的时候不只是谈人该怎么样对待动物，我也可以谈说动物的存在对我们提出什么道德的要求，对于我作为一个人有什么要求。这两个问题解决之后，我现在就觉得比较有把握去把这本书写出来，不过还是要写就是了。好，现在我来回来讲我这个今天的这个主题哈。我刚刚说我觉得这个爱猫人这个词可以当成我们今天演讲的一个开端，是因为我觉得这里讲到爱动物爱猫，其实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人跟动物的关系哈，有一个很明确的很强大的情绪面，而这个情绪面我觉得在情感面，而这个情感面在我们现在的动物伦理学的传统里面，就我们所熟知的动物伦理学里面几乎都被忽视了。 我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刚刚宝松兄提到这个 Peter Singer 那本 Animal Liberation 就动物解放，那本书的第一版的序言里面他讲了一个故事，说他说他在牛津大学念书的时候，他们一些朋友已经开始去关心动物的议题了，那有一位女士就要邀请他跟他的夫人一起去他家里，就这个女士的家里面喝下午茶，然后这个女士就跟他说，我也很关心动物啊，我喜欢猫，我喜欢狗啊。那然后就请皮特辛格吃他的这个三明治，那皮特辛格就说，我不喜欢猫，我也不喜欢狗，可是我也不吃动物的肉。那彼得辛格在那个第一版那个序言里面把这个故事讲出来，那个他很自豪，是说我的动物伦理学不需要情感作为一个它的里面的一个成分，我纯粹讲理性，我就可以得出我的动物伦理学的结论来。那我自己当初在读到辛格这套说法的时候，我也觉得啊，这是很好的事情。本来嘛，我们念哲学的人一向是想觉得说，这个情绪情感绝对不是哲学思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导指引，或者是他给他可以在里面可以有一个积极的成分。在哲学思考里面，我们不太容许情感有很积极的成分。可是我等一下我希望能够讲出来，我觉得说我们跟动物的关系里面，情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这个部分为什么重要？因为会回到我们人本身来。那我现在讲一下，我觉得爱这个概念为什么可以变成我们一个出发点哈？爱是什么意思？你爱一个对象，我觉得有两个概念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来谈。第一个哈，就是你爱一个对象，你一定对那个对象有很强烈的关怀，就他的利害，就是利益或者利害。那他的遭遇你会付出很强烈的关注，甚至于你爱一个对象的时候，你对那个对象的祸福，过得愉快不愉快，遭遇好不好，你对他的这个遭遇的关怀程度甚至于会超出你自己。这是我们平常讲你爱一个对象，你爱一个人，你爱你的亲人，你爱你的情感上的对象，这个爱是有这个意思，就是爱一定代表你对这个对象有很强烈的关怀。爱另外有一个意思，这个我觉得大家都会同意，可是也许我们平常没有那么强烈的意识到，你爱一个对象，那个对象一定是独立于你的，就是那个对象不可能变成你的一个工具，他不是一个在那边听你的命令的。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对象，那个对象是你可以呼之即来挥之即去，那或者说那个对象只是满足你自己的欲望，或者那个欲望对象只是在达成你是你自己在是在达成你的目标的时候是你的工具，我们不说这叫爱，对不对？所以即使在比方说一般的男女情感里面，有些人说那个男女那个是一个支配关系，我们不说那个是爱。所以爱这个概念哈，其实非常，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的意思，就是说你所爱的对象一定是独立于你的意志的，他绝对不能来听你指挥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也就是那个周宝松先生很喜欢引用罗尔斯的一段话，我问你们大家应该不少人知道听过，那个大意就是说，你爱一个人的话，你就准备受伤害。为什么？是这个讲这个意思吧？为什么？大家想想，为什么你爱一个人，你要准备受伤害？因为那个爱的对象会不会爱你，会不会接受你，不是你能够控制的。你在爱里面，你就把你自己打开，你在这爱里面，你付出了关怀，但是你不能够保证那个一定会照你的意思来进行，那个关系不会照你的关系来进行。所以爱是有这个冒险的成分。那这个部分是什么意思？就表示说，如果一个东西一个对象是独立于你的，你必须要承认它的独立性。你承认一个东西的独立性是什么意思？用中文来讲叫做尊重，用英文来讲叫 respect。 其实我们常常会讲说我尊重尊重，你尊重是什么意思？你尊重的意思就是说你尊重那个对象，他有一些想法，有一些立场，有一些属于他的东西，那个东西你是不是认同次要的，但是你必须要给他的这些信念，他的这些想法，给他一个独立的位置，你不能把他置诸不顾，你不会理会他，你不认为他是一个有地位的一个东西，这个就叫做没有尊重。所以我觉得爱的意思其实包含了我们伦理学思考里面很重要的两个成分，一个是关怀，一个是尊重。那现在回来要问了，就是说这个在我们跟人的关系里面，当你说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说我对他有关怀有尊重，这个我觉得大家都会很容易理解。现在有个问题在于，我们对动物我们要怎么关怀怎么尊重？我觉得现在回到我们平常的常识的层面啊，关怀跟尊重其实最主要的意思是指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态度。你面对一个对象的时候，你对他有所关怀有所尊重，这两个当然它下面含蕴的就是说你对他做什么，你要用行动去表示说你的关怀是怎么样一件事情，你的尊重是怎么样一件事情。我因为关怀所以我做了这样的事情，我因为尊重所以我有这样的行为方式。这个部分是我觉得我这个是应该没有什么就是好争论的啊。可是不要忘记，除了行动之外，你在做这个行动的人基本上关怀与尊重是你对对象的时候你表现出来一个态度，你对他的你跟他的关系，这是回到你自己的本身。所以我觉得伦理学哈和道德思考，如果特别是在这种你面对一个你所爱的对象，而如果没有关怀没有关怀跟尊重的态度，可不可以去谈说我在行为上表达了关怀跟尊重？我觉得伦理学特别是我们所熟悉的西方伦理学，很可能我认为至少在我等一下这样假定，把关怀跟尊重只放在行为的层次上面来看，而没有放在态度的层面上来看。就是关怀与尊重，我们不会强调说我要先把关怀跟尊重变成我的一个人格，变成我的整个态度人际关系的一个部分，而我们会用当代伦理学的用西方伦理学的方式，我把它看成说我在行为上要做什么。那我这个说法是不是成立呢？我觉得在我等下谈的这种三种这个当代西方伦理动物伦理学的理论里面，大概都可以看得出他们的存在啊。那我现在就来谈一下这个西方动物伦理学的主流。在座各位，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读过Peter Singer 那本《动物解放》。其实我先讲的现在是，我觉得是大概，刚刚宝松兄也提到了 ，Peter Singer 是1975年出版那本《动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那本书之后，1983年，美国的另外一个哲学家叫 Tom Regan， 写了一本书叫做抱歉，一下想不起那名字来了啊。Anyway， 然后到了2006年，美国另外一位哲学家，这位哲学家很有名的一位女性的哲学家叫 Nussbaum，Martha Nussbaum， 她出了一本书。那本书她其实那本书的三分之一是谈动物，就那本书的中文名字叫做《正义的前缘》（Frontiers of Justice）。那个台湾有一个译本，大陆有另外一个不同的译本，哎，那里面三分之一是讲人跟动物的关系，因为 Martha Nussbaum 是想要来批评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这个契约论的传统，他认为在谈正义的问题的时候，有三类人，有三类对象不可以没有办法用那个契约的概念来处理，残障的人，非我族类，不是我们自己民族的人，那再一个就是动物。那现在我们不管他的这个理论，这三家理论我认为是非常有代表性。为什么有代表性呢？ 因为他们是代表彼得辛格是所谓的效益主义或者功利主义 utilitarian 这个角度去谈动物伦理学。那个 Tom Regan 是从所谓的权利论 rights theory 或者是 deontology， 就是我们简单讲就是康德系统里面那个讲绝对的义务的那个传统来谈动物伦理学。那这个 Nussbaum 是用比较新的一种理论，叫做他们叫能力进入，叫 capabilities approach 来讲这动物伦理学。我觉得这把当代几种三种最重要的伦理学的理论表现在动物伦理学上，就出现了这三种理论。所以我想把这三家来作为一个代表来说明我刚刚的意思。我说他们没有注意到说关怀跟尊重这两种我们跟人跟动物跟人跟动物的重要的关系，作为一种作为一个态度，作为你一个主体的这个人格的一部分的重要性被忽视了，而只着重说你做什么行动，你做什么行为。那好，现在先回来看看这个我现在但这三家理论有什么样的共同的特色呢？我现在讲一下哈，就是说他们都是从动物的身上去抓出一种特性，动物身上有一种特性，然后说这个特性具有很重要的道德意义。人的身上有很多特性，但是这些特性不见得有道德意义。你说一个人的身高、头发什么颜色的，这个都是很我们都每个人都有这个特性，可是我们不会说因此你这个人要受到什么样的待遇，这就是没有道德意义的特性。那这三家理论呢，都是从动物的身上找出一个抓出一个项目来说这个东西具有很重大的道德意义。彼得辛格这家他们效益主义所以讲说痛苦或者是感知痛苦的能力，这个是一个有强烈道德意义的一个特色。他说如果动物有这种特色，那么动物就应该进入我们的道德考量范围。那如果是这个特色这么重要，彼得辛格就用效益主义，因为效益主义的作为一套道德理论就是关注我们怎么样去面对生命的痛苦这件事情，个体的痛苦这件事情。所以呢，如果用效益主义的方式来处理痛苦的问题，而痛苦是动物身上很重要一个特色，所以他认为说我们有比刚刚我讲跟各位讲那个彼得辛格那个小故事，他说我不需要去对动物有感情嘛，我只要看到动物会感知痛苦，我把效益主义的理论用上去，那得出来的那种规则那个原则就可以告诉我说我要怎么样面对待动物，情感不介入，我自己什么想法不介入。这是彼得辛格效益主义的理论。那我必须要说明，我今天这样子来把彼得辛格的理论做这个，你可以说是叫做卡通化是吧，就是好像把它讲得很简单，很其实我自己在我所知道的所有动物伦理学里面，我觉得彼得辛格的动物伦理学是最有用的。为什么？因为从一个社会作为动物保护作为一个社会运动的议题，作为公共政策的议题，作为立法制定动物保护的各种法律的问题的问题，只有效益主义可以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下面讲的两种理论，Tom Regan 的理论很漂亮，那个 Nussbaum 的理论更漂亮，可是他们没有办法变成公共政策的基础。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说到最后，这个我最容易被我们批判的这个理论是一个在实际中间效果可能最大的一套理论。好，现在所以我现在说明就是我这边做对彼得辛格做这个简单的批评并不代表我否定他的理论。那现在我们回来看第二家，就是 Tom Regan 这个讲法。 Tom Regan 我刚刚说他们都是从动物的身上抓出一个特色。那 Tom Regan 抓什么特色呢？他说所有的动物，当然不是所有的动物，就是某一种具有某一种意识的动物都是一场生命的主体， The subject of a life。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什么，不管那个动物是什么样的一个动物，但是 他的生活中间所发生的事情对他是有意义的，他会在乎这些事情，他过得好过得不好对他是有意义的。那当然这样我们马上就很多人就会去问，那是不是有很多动物没有进入这个范畴，进入这个门槛？你说蚂蚁算不算一场生命的主体？蚊子算不算一场生命的主体？我想好像不太像，就是我们不知道，不是不知道，而是我们无法想象说一只蚂蚁它对它生活中间发生的事情它怎么感受，我们不知道，无法想象。不管怎么样，就是汤姆·雷根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动物，是每一个动物都是一场生命的主体，而作为一场生命的主体，这是一个有道德意义的特色。为什么？因为它过得好不好对它有意义嘛。所以你在道德上你要关怀每一个生命的话，你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表现出你的关怀，所以他把这个特色拿出来。而处理这种特色作为一场生命的主体，这一点用什么道德理论来处理最好呢？康德的理论最好。康德的理论强调的就是你一个主体跟你这个主体是一个超越的，一个超出了说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你有什么样的身份，你有什么样的其他特色不重要，你只要是一个主体，那你就是一个道德上面一个有意义的一个单位。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他说好，我就用尊重每一个生命的主体，一场生命的主体作为雷根他自己的动物伦理学的原则。所以汤姆雷根他也是一样，他不需要去关心他自己对动物怎么样感受，他自己用什么态度对动物，他只要觉得说我用这康德这套理论我可以推出说我们要尊重每一个生命，那他下面讲就是我们怎么样表现这个尊重。所以你对动物的福利要在乎，你对于动物园你要反对，任何动物实验我们都不可以接受，当然不能吃肉啊什么这些。所以汤姆·雷根这个理论也是这样子一个抓出动物身上有意义的一个有道德意义的特色，然后套用一个理论就产生了一套动物伦理学。那第三家我刚刚讲的那个 Nussbaum 是怎么做的呢？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大家也许是接触过 Nussbaum 的理论。 Nussbaum 的理论是这样子讲的，就这个能力进入，这 capabilities approach， 它是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启发，受马克思的启发。所以他说生命我刚刚忘记讲，就是他们这两家其实都有批评上面一家，就是汤姆·雷根有批评彼得·辛格，那纳斯堡又也批评彼得·辛格跟这个汤姆·雷根。纳斯堡他说你彼得·辛格或汤姆·雷根，你们对于生命，对于动物的生命，你们的理解太简单了。里根汤姆·雷根批评彼得·辛格的时候说，彼得·辛格是个效益主义的理论说痛苦，你要看每一个生命所承受的痛苦的量跟他的快乐的量来做比较。那汤姆·雷根就说你这个讲法是错的，因为你这个意思就是说真正重要真正需要在道德上受到考量的是一个生命所承受的痛苦，你关心的你在道德上重视的不是那个生命本身。所以呢他用这个譬喻，他说你只就好像一盆水果，你只关心这个水果盆里面，这个盆子里面放了几个苹果，你不关心那个盆子本身。所以重要的是盆子里面的水果的数量而不是盆子本身，所以你根本就忽略了动物。这个说法能不能成立？那汤姆·雷根当然说我不承认呢，不是彼得·辛格当然说我不承认这个说法。可是你去看这个效益主义这一点上被批评，这是历来已经批评很久了，当代这个罗尔斯就批评他，就是说效益主义忽略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分别分离，就是因为效益主义要跨人际的比较，加总跟比较。那你拿到这里就变成就是说一个个体生命不重要，是那个个体生命所包含的痛苦跟快乐的量才重要。汤姆·雷根跟彼得·辛格，对不起， 汤姆雷根跟马萨纳斯邦都批评彼得辛格的这一点。那马萨纳斯邦也批评汤姆雷根，那个细节我们现在就不谈。那马萨纳斯邦提出来什么，他说生命哈，不是一个纯粹在那边经验，像汤姆雷像彼得辛格讲的经验痛苦与快乐，或者像汤姆雷根在讲的说经验他的生命中间的感受， 他生命中的各种遭遇。他说生命哈，其实是 一系列的，他称之为，他们一个是英文字叫做 functioning， 就是运作，我把它译成运作。什么运作呢？就是比方说你这个 你每天起来你要活动，然后你要去处理生活中的各种事情，你要去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你要去面对社会上的问题，你要跟别人发生关系。生活或者生命不是一个单纯的经验的问题，生活跟生命是一个你实际上在活，活是一个活动，是一个运作，这样一个概念。那这个概念下面含蕴着什么呢？他说所以哈，我们去看这个关心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关心他的感受，他有什么样的痛苦或者他有什么经验，我们关心的是他的生命里面的 functioning， 他的各种运作是不是都能够做到一个人应该有的 functioning。 那这个 functioning 有些人做得比较好，有些人做得比较差。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每天要去工作，可是因为我身体不太好，那我工作也许只能做6个小时，另外一个人可以做8个小时。就是也许我们从事工作是我们人很重要的一个运作，那可是运作的时候有些人根本不能工作，他残障，有些人他工作的时候他体力不好，或者他的知识有限，他工作的成果没有别人好。所以每个人的运作有没有被剥夺掉，那或者他能够运作，这个运作的表现的程度，表现的好不好，是不是说表达了他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样子，他认为这是道德上应该关心的对象。那他从这里他其实理论还更复杂一点，他说那这些 functioning 这些运作需要什么呢？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能力。什么样的能力呢？例如说营养、食物、基本的健康照顾、医疗照顾，比方说基本的教育，比方说在社会上面平等的地位，比方说安全的生活环境，比方说不被歧视，没有说比方因为你的肤色或者你的性别或者你的性倾向而被这个社会排挤。换言之，就是每一个人要在这样一个尽可能开放，尽可能有足够资源让他去进行生命各种活动的环境里面去发挥他的生命的各种可能。纳斯邦说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对象。那纳斯邦把这个理论用到动物的身上，他说动物跟人一样啊，动物的那些运作内容跟人不见得一样。你比方说我们人需要从事很多思考活动，这是人任何一个人都很重要的一种运作，我们要思考，我要决定说我要做什么样的抉择，我要想象一个世界，想象我的生活。也许动物在这些方面没有这么多的没有这方面的需求，可是动物有其他方面的需求啊。动物跟人一样需要健康，它需要活动，它需要社会生活，它需要能够生殖繁衍它的后代，它需要安全的环境，这些东西都是动物的生命的运作应该有的内容。那纳斯邦就说，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给动物也提供足够的条件跟资源，让他们去能够把他们的生命的这种内容这些运作好好的施展出来，好好的发挥出来。这是纳斯邦的理论。好，我这样讲讲得非常快啊，就是一定有很多地方简化，不过不要紧，我要给大家一个一般的一个印象，就是说这是三架当代在当代的这个伦理学里面最重要的三个传统。这三个传统用到动物伦理学的身上，产生了当代我认为动物伦理学里面最有系统也是最 powerful 的三套动物伦理学的理论。 但是这三套理论我觉得都有一个特色，就是对我们个人的该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动物要求不多。他要求的只是说你对动物应该做什么。大家说这样子还不够吗？你还要更多的东西吗？这是我们要回来想想看哈。我们可以想想看，其实大部分的人去接触动物，我所接触到所有的人，就是跟动物对动物的问题关心的人，没有一个人是像我知道我碰过一位啊，等下再讲，其他的人都没有像彼得辛格那种方式，就是我对动物一点没感情，但是我要关注它的福祉，它的厉害。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大部分的人都是因为某些机缘跟最起码最多是小动物有过一些接触。那这些小动物在你对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作用，让你开始开发或者是培养某一种感觉的方式。那种感觉的方式就是说让你觉得动物是你的眼中的一个生命，动物不只是说在超市里面肉架子上面的一袋一袋的那个肉，它也不是动物园里面关着的动物，而是动物里面真的是一只生命。我有的时候觉得说这一点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去正眼看待动物，就是把它当成一个生命看待。这个经验其实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并不是很多人有的。今天我想大家会来听这个演讲，我觉得大家都起码你觉得动物是一个你需要关心的一个对象。就是这个题目各位觉得跟你自己的生命有某种关系，那因为什么机缘你会有这种的一个感受，那是次要的，那是每一个人属于每一个人的生命史。可是我觉得说为什么当今天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对动物关心是起于个人生命上面的某一种感受，而动物伦理学完全不能够或者是没有兴趣去照顾这种感受。那我在平常在台湾的环境里面去跟人家讲动物伦理学的时候，至少在以前我每次都在讲这些理论，那可是在台下听的人很多人是在照顾流浪动物的志工，特别是很多人他也不是说有特别的那种哲学兴趣或者伦理学兴趣，他只是觉得他的生命中间动物就是有一个位置，他觉得他没有办法，他看到动物受苦他真的情感上面受到的打击非常大。各位如果你跟动物保护团体有接触过的话，你会碰到这种人，就是真的是对他们而言这个不是一个学院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对他而言是一个牵涉到他个人的生命的问题，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的亲人是牵涉到我们生命的问题。那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不应该忽视情感，不应该忽视说在我们自己的态度上怎么面对动物。那这时候如果是变成说我们自己的态度是在动物伦理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动物伦理学的问题，我们在问动物伦理学的，在这样讲，我们在思考动物伦理学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改变一个角度，我不要像上面讲那三家理论一样，我说动物身上有什么特色，然后道德理论告诉我说对于有这样特色的生命我该用怎么样的方式去对待，这个说法跟我们的道德经验不相符合。我可以反过来用另外一个方式问，我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我自己，我碰到一只流浪狗流浪猫，我有很多可能，一个很常我们常见的情况是我们视若不见，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在对人也会这样子，我们在觉得是早上赶着上班，在马路边上你看到那边蹲着一个人脸色不好，你如果稍微注意一点 你会开始想说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或他是不是没有钱所以没有吃早饭，你会开始去想他。可是在我们这个社我们的生活方式里面，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我们不会容许我们的情感，不会容许我们的注意力这样子来横流，就是因为那很浪费我们的，就是浪费我们的时间，浪费我们的精力，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可是当我们回来想想看说，我在变成这样子一个用这样一个方式来对路边的一个人，或者对一个路边的一只狗的时候，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子做。我们有的时候想想看，我们在道德在碰到日常生活中间，我们很少来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先想把这个问题当成动物伦理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不要讲流浪狗或者是特别的。我现在讲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不是我的，因为这个例子各位听起来也许觉得是跟各位做一个挑战，其实也是对我自己的挑战。等一下哈，我找一下。这是一位纽西兰的一位道德哲学家，他写一本书叫德性伦理学，他也是当代讲这个德性论的动物伦理学很重要的代表人物啊。他用吃肉这件事情为例子哈，来展示说这种你作为一个什么人跟你怎么样对待动物是有很直接的关系。就是说用我刚刚的问题的问的方式来说，我不要去看动物身上有什么特色，我先回来问问说我自己对待动物的时候，如果我吃肉显示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念下来，他念下来，大家都会承认经常食用商业生产的肉类，我们乃是制造大量动物苦难的从犯。假装没有这件事情代表我们不诚实、伪善。有些人可能不了解事实的真相，但除非他们是非常小的儿童，或者是心智的残障，这样的无知也不对。不去想想看，说晚餐怎么到你的碟子里，其实是缺乏责任感。如果知道了事实的真相，却认为这种苦难根本不值得重视，代表你的心肠冷硬。如果我们知道吃肉不仅毫无必要，并且根本就是浪费，那我们还继续吃肉，是不是一种残酷？结论是，即使你很想吃肉，那你为了你的欲望你去吃肉，那是不是你很贪心，你很纵欲，你很自私？我刚刚跟宝松学他们吃饭的时候，我也吃肉了，所以我要先跟各位讲，我要把这个他的这段话拿出来念。我们不是在这边做诉诸人身的论证，可是德性伦理学基本上一个问题是说，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在面对一个具体的情况，特定而言面对动物的时候，你随时都可以问自己说，我这样对待动物的方式反映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你会问自己说，我是不是希望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另外一个他举的例子就是很，我想更也很真实，就是很多人饲养宠物或者养小猫小狗。那在台湾比方说有很多人会给，说是怕猫把家里的沙发抓坏，会把它们的爪子拿掉。那有些人说怕狗吵狗叫的时候会找到邻居，把它的声带拿掉。那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代表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一套体制，这样饲养宠物的身份。这时候要想想看说，这些人当看他自己的时候，他会不会觉得自己在某些方面表现了，比方说自私，表现了残酷，表现了冷漠，就是看到痛苦但是他不去重视它。这就是面对动物的时候，我们随时可以来反过来问说，你自己到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在问了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之后，你再看该怎么样对待动物，你所面对的选择就是，例如我可能是一个比较有同情心的人， 或者是我是一个比较硬心肠的人。你说一定，我们一定要有同情心，或者一定要有硬心肠吗？如果你觉得要把硬心肠或者是同情心变成一个公式，例如说我碰到弱者我就要有同情心，这是一个公式，你用公式来指导你的同情心，那你为什么不回来想想看，说我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同情心，有同情心的人？我面对一个特定的弱者，我面对一个特定的情境，我这个人有多少我自己原来性格的，我自己的性格使然要我去对他同情，还是说可能这时候比方说我有另外一个关怀，那那个关怀使得我放弃或者对这个人不去表示同情。常常中国话讲说这个忠孝不能两全，忠是一个很重要的德性，孝是一个很重要的德性。那如果用伦理学道德哲学角度去看，我就要给这些东西套一个公式，说什么情况之下你就要忠，什么情况之下你就要孝。但是如果忠孝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性格的一部分，我就会去判断，我不要在乎说那个规则是什么，我会回来看说我面对这个情况，我问我说，我如果我是一个有忠这个特色的人，我现在应该怎么样做，而我是一个有孝这种特色的人，我现在应该怎么样做。你关心的是说我做完了最后的决定，我可能一孝做忠，或者是放弃的忠，我去照顾我的父母，那个都是你在决定你自己应该当成什么样的人。把这个原则应用到我们跟动物伦理学的关系上面，我觉得我们跟动物面对动物的时候，随时会面对的挑战就是说，那个动物好像在问我们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你是这样子的人，你应该这个时候应该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做就是思考动物伦理学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部分的重要性，在过去太被忽视，那我现在想把它拿回来，变成动物伦理学的很一支。但是我必须要说明，我一点都不认为我们刚刚讲那三家的动物伦理学那个是错误的，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他们各自指出了动物身上具有道德意义的那些特色是什么。那我觉得说，当我面对动物的时候，我可能对动物毫无所知，但是我第一个就会想到说，这个动物是不是因为我给它制造了痛苦了？痛苦会变成我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我自己的这些德性，我自己的身上的这些性格特性，也需要知识，需要指引。我不能够只是这样子靠着我自己的想法、我的感受去做事情。但是这些感受绝对是我做事情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这个部分不能够把它忽视掉。好，现在回来我们讲，就是讲到我开始讲，我说爱猫人或者爱动物，爱这个字眼不能够笼罩我们所有对动物的关系。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我们跟动物的关系并不是爱这个关系，我们通爱动物通常是什么？爱小猫小狗，爱自己家里的小猫小狗。可是这个社会上面，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面，真正在承受大量痛苦的并不是同伴动物，第一个当然就是经济动物，那我们吃肉，那第二个就是实验动物，就是我不晓得在香港这边情况怎么样，在台湾就很在台湾一共有三个实验动物的繁殖所，就是它提供大量的白鼠、小老鼠啊什么这些东西去做动物实验，那甚至他们还要去买各种的动物回来做动物实验。可是台湾或者香港的情况，我想跟美国啊、跟西方这些生命科学比较更先、制药业更先进的国家比起来，那个实验动物的规模还是小得多。可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不会还会接触到实验动物，我们大部分人其实对于这种肉用动物，就是经济动物，我们也很少有直接的接触。所以对于这些动物而言，我们没有无所谓爱，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去想说，我们跟动物的关系也不只是爱， 但是爱这个关系我觉得很重要，是让我们注意到说在我们跟动物的关系里面，情绪感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样本，一个例子，它让我们看出来说我们跟一个动物的关系，跟一个生命的关系，应该包含了关怀跟尊重两面。然后下面我继续讲，我就讲到说这个关怀这一面，尊重这一面，其实都涉及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而不只是说我现在用什么样的行为去对待这个动物。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自己该怎么样，自己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部分是我们要特别重视的。那现在我再想再回来讲一下，就是这个情，但是即使这么说，我觉得情感是很重要的，因为情感通常我们有一个讲有一个想法，就是情感是一个很非理性的，情感是一个对只对特定对象能发出来的，这些都没有错。可是我觉得说不是我觉得说，如果仔细去分析的话，情感跟情感跟这个另外一个词也抱歉一下想不起来，跟那个 mood 跟那个就是跟情绪 mood 心情，情感并不是心情，情感是有特定的对象，并且我们对这个特定的对象有特定的认知，并且这个特定的对象跟我们自己有很特定的关系。我这么说是觉得说把情对情感有一个正确的了解的话，情感就不是一个非理性的东西，我们觉得情感好像可以来随便随时发生随时消失，不是。所以用那个纳斯堡刚引那位哲学家的话，他说情感其实是一种认知性的判断，既然是认知性的判断，它就有对错可言。现在问题就变成说，我们回来讲说我们对动物在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没有去有一个情感的成分在里面，那是因为今天这个社会已经不太容许我们有机会去跟生动物发生直接的关系。只要能发生直接的关系，我们就会发现说做的这些我们对动物的跟动物的关系，涉及我们对动物是不是有足够的了解，我们这个了解是不是对它的遭遇有能够做出是非对错的判断。那最后一个就是说这些动物的遭遇跟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好坏有什么关系。那讲到最后呢，我觉得我自己关心动物伦理学有一些时间了，在台湾我也一直觉得说想要对动物的议题多一点介入。对我自己而言，我觉得动物是我生命中间很重要的一部分，除了自己的养的猫，除了在平常的外面看到的流浪动物啊，除了碰到说想到说这个在屠宰场里面被宰杀的猪啊鸡啊之外，我觉得动物对我而言是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可是在此之外，我回到刚刚那个 麦克风放 哦对不起可是除了这个以外，我回到刚刚周宝松兄提到说我们2011年在中大讲那次演讲，跟梁文道先生演讲，那次的题目是动物保护动物伦理与道德进步。我最后想把这个题目道德进步这个题目再抓回来，我觉得一个个人怎么样面对动物，用我刚刚的话来讲的话，牵涉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你自己希望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把动物看成一个社会问题，一个社会怎么对待动物，其实牵涉到这个社会怎么样看自己，这个社会自己希望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那大家会说我们的社会大量的使用动物，甚至于使用的方式很残酷，这跟这个社会的品质有关系吗？我觉得是有关系的。当这个社会上有大量的痛苦，我们可以去视而不见，而这个社会上对于很多人的痛苦，我们也一样视而不见。这是这个社会活得不够，这个社会的活，它这个社会的活得不够认真的一个表现。所以为什么我常常说动保运动，我自己很喜欢讲说动保运动不是一个个人追求自己道德上的改善一个，当然它是，我相信一个关心动物的人是在道德上追求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可是我觉得动物议题不只是一个个人的问题，我觉得社会动物的议题绝对是一个社会的议题，是一个需要社会运要把动物的保护运动看成是一个社会运动，因为就好像其他的社会运动，不管是妇女的社会运动、少数族群的社会运动、种族平等的社会运动，每一种社会运动都是希望这个社会在道德上有所改善。大家千万不要把社会运动看成是一个政治运动，我觉得社会运动它当然也是一种政治运动，可是它绝对是一个很重要的要求这个社会的道德品质有所改善的运动。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动物保护运动当然是很重要的一种社会运动，因为它追求的是说这个社会对于我们所制造的痛苦，即使那个苦难的承受者只是动物，我们也要有一些关心。那这个是不是只是我个人的信念呢？我很这几年演讲我很喜欢引的一本书，就是美国的一位心理学家叫做那个斯蒂芬·平克，他有一本书2011年出的，叫做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中文译成叫做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大家有没有知道这本书的？那这本书有一个很重要的论点啊，他说大家都认为人类的历史在退步，就是至少道德上一直在退步，说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世纪，因为20世纪不仅有2次世界大战，有纳粹，有斯大林，有各种暴行等等等等。西芬宾格他说没有，他说他认为人类5000年来的历史是在进步。什么进步？道德上的进步。那道德进步的标准是什么？是说人类的暴力在降，使用暴力的这个程度在降低。那大家相不相信这个？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提出一个看历史的方法。他为了要说明历史有进步，所以他提出了一个暴力降低作为有没有道德进步的标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启发的看法。那因他跟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相关的部分，在他书的后面，他讲到20世纪的时候，他说20世纪下半叶，他称之为权力革命。什么叫做权力革命？他举的最重要的几个例子就是种族反种族歧视、反性别歧视、反同性恋歧视、反对于儿童的霸凌，不管是学校里面的霸凌、各种体育运动的霸凌、家长对孩子的霸凌。那最后还提到一个动物的保护，他认为说这个动物保护是20世纪下半叶很重要的一个历史进展，跟妇女保护运动、原住民保护运动、有色人种的就反妇女、反性别歧视、反种族歧视、反物种歧视，这都是一个20世纪人类最重要的一些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一些运动。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就是动物不要把它看成是我们只是爱这个动物，也不要把它看成是我们每个个人的修养问题。动物的议题牵涉到这个社会的道德品质。那在这一点上来说的话，一个社会里面所包含的对于动物的暴力越少，代表这个社会是比较有进步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我讲得很，因为要把很多东西用很短的时间各位做一个报告，我就讲得很凌乱哦。不过我觉得刚刚宝通跟我说留下一半的时间给各位，我通常这种谈动物的议题大家的意见都非常多，所以我想大家一起来一起。 好，非常感谢钱先生，好，非常有系统的清楚的一次报告啊，然后将动物伦理学在理论发展的三个流派讲清楚，然后提出自己的一种观点来哈，就将动物的伦理跟做人的伦理连接起来啊，然后去借用那个德性伦理学的观点来做一个探讨啊，所以非常感谢在开放这个提问之前，我还是用我的特权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啊，我自己一起跟你认识这么多年没机会问啊， 我为什么要起这个题目，像我这样的一个爱猫人呢，因为我去过钱老师的家哈，他家有三只猫哈，然后我听说一个传说，就是说钱老师跟钱师母这么多年以来，为了要照顾家里面的三个小猫，他们好像从来没有一起去过旅行啊。啊，我觉得这个，我第一次听这个故事，我觉得哇，这个真的是有点不可思议。但其实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因为回到这个题目，我其实很好奇，就是说，比如你是70年代读大学，对不对？然后台湾那时候是面对一个很大的这个威权政治，然后所有人的关注点可能都是政治上民主化这些议题。我知道你也很关心哈，但我想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动物议题没有那么没有这种优先性或者没有那么重要。其实我想听你分享一下你个人的历程，就是说，即使在你的成长的过程里面，面对动物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或什么样的一些感觉感受，让你觉得这个问题对你的生命是什么样的重要哈，然后甚至将动物一个议题变成你整个人生的一个很关注的一个事业哈，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我跟我太太结婚这么多年来没有一起出过国，因为我们结婚很快就碰到猫了，然后其实就是一个路边的小孩子，他拿着一只小猫，他跟我太太说，阿姨，这个猫没有地方去，我也不敢带回家给你，那我太太就把它带回家，那带回家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经验，结果就是糊里糊涂就让她怀孕了啊，怀孕之后就留下来两只，所以家里有三只猫，然后那三只猫陪了我们20年，就是后来就三只慢慢的都就是都走了，三只猫里面有两只是在我的怀里面走的，然后走了以后我想说不养猫了，因为我年纪已经很大了，我跟我太太说，记不记得我们以前那个猫哈，跑出去，我们住在楼上，那猫把窗户拨开自己跑掉，我就爬呀，那个爬墙啊，翻墙倒闭，然后去邻居家把猫救回来。我说我现在再养猫的话，我现在70几岁80几岁，你还要我去做那种事情吗？啊，就好吧，就不养了。可是也隔了8个月，我太太有点很不高兴，她跟我说，一个家里面没有猫还像家吗？所以我们就立刻到那个台北市那个大安公园，那边有那个宠物的，就是流浪猫的认养站，我们就认养回来了。Anyway，反正就是都是养猫是被迫的，我们并没有主动要养。不过既然来了，你就它会强迫你。猫，我还猜做很多人喜欢猫，我觉得猫有一种能力，就是它会强迫你做很多事情，对不对？好，现在这个是个人的经验，我觉得讲。那所以因为我们不愿意把猫送到那个交给就是。送到那个叫什么动物医院啊，动物旅馆啊，我们家里面他们的环境比较熟悉嘛，所以这么多年我们没有一起出过国，也没有。那过年台湾的习惯是过年我们要去回那个太太老家嘛，我太太住在台中，所以我们回去的话，以前的话晚上不能够要隔夜才能回，就必须要住一夜才能回来，所以我通常就是住一夜，然后第二天我再赶回来。后来就觉得不行，晚上我先回来，哎，因为这是个人的经验。那宝松兄既然提到，我就让大家笑一笑也好。然后回到刚刚宝松兄问到说个人的经历，其实我也是很晚才开始觉得说动物是一个有独立意义的、有重要意义的一个问题。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到的动物的议题。其实大家知道哈，我不晓得在也许今天在座的人都很年轻哦，年轻一辈的人也许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有比较进步的想法，就是你们是不是都有一个想法，有一个习惯性的想法，就是对于不同的对象，对于不同的运动，你会开始要做重要性的分级。其实如果你回到1970年代80年代的台湾，民主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比方说有人会说民主最重要，所以那个时候性别议题不重要， 劳工的议题不重要，就是他们认为说你不要用这些问题来干扰民主运动的进行。所以可是后来慢慢的随着台湾这个运动的展开，这些社会运动每一个运动都取得了自己相当的规模。那下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特别是后来像民进党执政了，他们就跟这些社会团体中间有一些造成一些分裂，就是有一些团体会认为说民进党执政最重要，因为由此下来民进党执政以后可以推进这个台湾的这个政治地位的发展，就是追求台独，所以呢不要去讲这个，不要用这些劳工的议题啊、环保的议题啊、妇女的问题来干扰。所以这种对于不同的运动来分类的这个历史，这个心态我觉得非常常见。我不知道在香港，我不知道你们年轻一代在这个问题上会不会有这种觉得说这个问题比较重要，那个问题比较不重要。最常听到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人的问题比较重要，动物的问题比较次要，说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你怎么去讲动物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是这个心态，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有，所以我以前也许没有那么意识到这个。我想跟台湾后来的发展，台湾的民主运动发展的相对而言相当顺利，那取得了很好的成果，那慢慢我就觉得说那一方面不太需要我这样子一个角色。那也是当然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个人觉得我个人觉得动物的在我的生命中间占有一个很特殊的地位。然后读到彼得辛格的书，我发现说那不只是我一个人，好像那个叫做不敢明白不敢公开承认的一种爱，就是大家知道这好像是那个 Oscar Wilde 的一句话，就是讲同性恋，就是讲说 the love that dares not speak its own name， 就是不敢说出自己名字的爱。那本来其实在台湾环境里面的话，要回到20年前、30年前更早，你说我喜欢动物，那你自己私下喜欢，你不要拿出来讲。但是我后来看了彼得辛格的书，我觉得啊，这是一位很受尊敬的哲学家，然后他敢于用这样一种直接的方式，并且用很在我看起来很强大的一套道德哲学的论证来证明动物是一个道德关怀的对象，我觉得好像得到一个鼓舞。所以1996年我们才去把这个书翻译出来。其实在这个之前我个人会关心动物，可是我一直不觉得我能够做什么。那这里面有一些故事，有牵涉到台湾那个时候的发展，就是我在用这个用我下面要讲一下这个例子，也可以证明说其实动物议题能不能够变成大家的关怀，真的跟你这个社会本身是不是有足够的社会力量的脉动，那个搏动，那个 pulse 有关系。台湾的这个动物保护运动什么时候开始？是1992、93才开始。1992、93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在那个之前台湾的民主运动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果，民进党成立，然后1988年蒋经国去世，李登辉上台，所以那个时候台湾整个社会是一个很在动的社会，在跳动的一个社会。在那个环境之下，大家都会容许自己的信念，容许自己的感受比较公开的表达出来。那个时候台湾有一种游戏叫做用台湾话叫挫鱼，就是那个拿那个棍子前面绑上尖的插鱼，就是。然后台湾有一位很有名的一位出家人叫做释昭慧法师，他对这个现象非常愤怒，他就出来觉得号召说这个社会不可以这么残忍，就是你把你的快乐就拿来这个对鱼这样子做。然后这个就引起了一些社会的反应，然后他就成立了一个叫做关怀生命协会。我那个时候我就一直觉得说好像对我而言也是一个给我开了一扇大门，所以我就主动找他们，我说我可以做什么事情。他们说你既然在学术界，你可以在学术上做什么，好吧，我回去翻译好了。所以我就开始翻译，我是这样子一个机缘开始的。可是我回到讲，就是我觉得在香港，其实香港的动物保护运动历史悠久， 你们香港的叫英国最有名全世界最老的动物保护团体就叫做 RSPCA， 叫做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那香港的皇家香港的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好像是1920几年就成立了，所以香港的动物保护运动是很久，历史很久。可是有没有变成社会上面的一个运动？可能没有。我的印象是大概过去这10年，我觉得年轻一代慢慢出来，所以香港的这个动物保护运动也会出现，也有很好的发展。那接下来就是现在大家知道中国大陆是一个目前为止还没有动物保护法，动物保护法是一个对于动物的处境很有帮助的一个立法，所以中国大陆也有很多团体民间的力量在鼓吹希望赶快通过动物保护法。哇，这是我们华人世界可以共同来努力的一个目标。 我们现在开放提问，好不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便问，然后问的时候介绍一下你自己的名字，好不好？好。 我的国语说的不太好，可以 啊。 好，可以啊。我叫 Daniel 钱新明啊，我是一个比较喜欢野外大自然的人。其实动物保护方面，我们再想一下，香港是很有长久历史保护动物的问题。可是跟老师说的一样。我们香港保护动物就好像就集中在人团养的动物马猫狗，可是在对野外动物可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关怀。好像我刚刚其实中午的时候我到过了一个讨论会，就是关于保护郊野公园讨论会，大家都在说保护郊野公园的原因，可是没有人提到其实保护郊野公园其中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让郊野公园里面的野生动物都能够生存下去。这个就是普遍香港人是爱动物，可是又不是真正的是爱所有动物，就是自己身边懂得的动物才爱的这样子。就老师对那个想法，可是台湾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对，第二就是我其实台湾跟香港都有同样的情况，那对于放生这个。对，他们其实是真正爱护动物了，多数放都大自然的动物都是死掉，然后一天最后就死掉了，这是怎么样的心理状态了？就这样子， 放生很容易理解，因为放生是造功德嘛，对，就是放生。我自己觉得， 放生是一个自利的一个逻辑，是不是？就是认为我在放生的时候，我造了一些功德，那个功德会回向我自己，或者回向我的家人，我的，所以我觉得放生是一个很自私的行为。 好，没有其他问题。 OK， 好，冲到。 我看到有没有人问，我再问一个问题。好，刚才听那个钱老师说的时候呢，那我想起，其实我不是念哲学，但是我也念过一些哲学书嘛，然后感觉好像讲一个道德的一个。情感跟经验的问题，就是特别是跟一个人 的有关啊，而不是一个伦理的原则啊，这个东西。那这部分对我这个哲学的门外汉来说呢，蛮能接受的，因为我是搞文化研究的，但是这些部分呢，通常是比较能接受。但是我在想说，到底这种经验本身，或者这种情感的经验本身，是不是有些还是会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因为你好像刚才说到，好像是这个是每个人的一个情感的部分。因为这个让我想起一个我以前念过的一个，也是他是在欧洲搞伦理学的 Simon Christie， 他讲他里面讲，他不是讲动物伦理，他讲这个政治哲学。它里面有一个他认为其实政治哲学的起点是在于我们面对一些要求的 demand， 但是那个 demand 是很多的，多到一个地步是我们没办法去回应的。然后结果我们是在有一个共同的点，这是在哪里？就是我们感觉到失望，我们这个失望可能是对这个世界失望，也是对自己的失望 disappointment， 那这个东西。 那刚才你说那这个你刚才讲的那个东西，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一个可能是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想象，就是说你刚才讲那种经验本身里面也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种失望在里面。比如说你刚才说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就像我了，我用我来例子，我不是吃素的，但是我也会爱猫，所以当我吃肉的时候呢，我也发现我自己的虚伪，我发现自己的软弱或者冷漠各种各样的东西，是我自对我自己看来我自己有些对我自己失望，同时也会对一般人，就算你是吃素的，就算你是真的很关心那个所有的动物的时候，但是你会同时，特别是我现在活在我们现在的世界里面，我每天都会受到非常非常多的资讯是关于动物的，通常是不好的消息啊，然后也杀了多少狗啊，是多少猫啊，或者说那个各种各样的产业里面是伤害了多少动物，那这些东西是一般一个人呢、啊、也没办法去处理嘛，那所以你同时也会对这个很容易有一种情感的感觉，是觉得你也是会对这个世界失望。那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像那个 Steven Pinker 这样子会觉得这个感情上和理智上他会同意他，但是不见得他情感上会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是进步，反过来很多人会觉得是一种退步。那这个东西那个情感那个失望本身是不是也会在你刚才说的那个东西是一个经常会有的一种情感的对，而且是共同的，而且是共同，不是每个人可能碰到动物的那个故事不一样，但是可能会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在里面。 你说失望是不是一个很普遍的？ 对， 因为香港人是不是因为你会说这个是不 是因为你作为一个香港人，失望可能是你现在最最最最最 最普遍的一个情绪。大家跟大家想法接近吗？大家是不是充满了失望、挫败？我觉得是这样子。失望，其实我其实是一个我。喜欢去看平克那个书，然后我这几年演讲常常引用他那个东西。我在给朋友写信的时候，我说我觉得我像是一个走夜路吹口哨的人，就是其实你知道这个夜晚很黑暗，那你要吹口哨壮壮胆吗？那为什么要壮胆呢？因为我这个路还是要走啊。就是你刚刚提到那个 Critchley 那个观点，我们是我没有读过他那个论证，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是导出这个失望的作为人类的现在的一个普遍的一个感受，是不是他是认为因此要回头检讨我们的道德上面的那些期待，他觉得是不合理吗还是什么？我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可是我回来讲，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或者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觉得你生在日常的生活中间，人类的生活最大的特色是什么？一个 projection， 就是我们会预期，对不对？我们会往前看。你如果没有我，如果我有的时候，因为我家里面有老人，我就觉得我家老人都心情不好。你想想老人为什么要心情不好？不是要，就是他很自然嘛，因为他的明天不太明显了嘛。我们今天像在座的每一位，你可能即使你没有很明确的去计划说你五年要做什么，十年要做什么。你都知道 there is a life ahead of you， 前面有一还有一场生命。我说人会 project 往前面投射，这是人性的一个最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特色。这可能跟动物或者什么有个很大的不同。那你假如你要 project， 然后你说我又没有希望，我又觉得失望，我觉得你唯一的方法就是你相信说我这个 projection， 我这个投射出去的东西是有一个相当的可能的机会去实现的。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也许你这个问题已经不是我们这个动物伦理学的问题，我觉得是一个在这个时代我们没有一个其他的信念来支持我们没有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历史观，我们没有一套马克思主义的一套社会进化观，我们没有一套理论是可以告诉你说这个世界会逐渐走向更好，那你只好相信说 我找一个标准来看嘛，我找一个说暴力在降低，那证明说世界在改善呢、啊？那并且的确人类的暴力是在降低啊。在座的各位，你们都不晓得，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在台湾的环境长大，要承受多少肉体的暴力哦？你们有多少人被老师打过的？不只是很打打手心的哦，抓起来就是拿棍子打哦。你点头有吗？你们不晓得我们这个年代学生的受到的体罚是什么样的状况，那并且是整个社会都接受的。那几十年以前的事情，为什么今天的社会不接受了？你说这个社会没有进步吗？ 我的普通话不太好，你应该知道。你刚才发言的时候，你说了一句，很快就过去了。这个话就是你也是吃肉的。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是为什么你还吃肉？不是一个批评，因为我也是吃肉的，所以不需要找你的疮疤。哎，但是我背后有一个比较是哲学的问题，因为从这个德性的你要求自己作为什么一个人的角度去看，那么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就我比方我是一个 compassionate person， 一个慈悲的人，我不是冷血是不是冷血，那么我应该怎么样对待生物？这个也生物生命有生命的物体啊。这个我单单从我是要做什么一个人这个角度来说，可能不能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做。比方也是佛教的说，不单是不要杀生，就是可能植物也不要杀什么。还没有死掉的水果你也不要先抓起来吃，可能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 virtue ethics 当然是他自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不能单从我个人的德性去解答，也是要一个 practical wisdom， 也是要一个这 Aristotle 说的 conception of the good，你要对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理由，什么不是理由，什么是好，不什么不是不好，有一个判断。当然有些很简单的很多常见的情况我们就不要思考，有德性的人就知道怎么样做。但是如果遇到一些复杂的问题，比方说我们应不应该吃肉的问题，我想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是一个很简单，就是因为刚才你提了一个一段说话了，有一个就是这样解答。因为本来 William 是批评过这个 utilitarianism， 就是说有些时候如果一个 moral demand 是很要求很高的话，可能有些时候我们没法有一个完整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很想了解你为什么不吃肉，你的背后是不是有些哲学的问题困难在哪里，还是只是一个 weakness of will 的问题？ 当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先回来讲哲学好了。那个我自己对德性伦理学的理解哈，德性伦理学没有办法告诉我提出一个像规则那样子的东西，说你碰到什么情境就该怎么样做。德性伦理学我觉得在古典的传统里面面临的困扰比较少，是因为他们对于生命怎么样叫做过得好，怎么样叫过得成功，比较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标准。那你说像一套亚里士多德那种关于说用 practical wisdom 用实践的智慧可以去判断，比方他认为说人你身上有哪些基本的 virtue，那你的生命会变得比较成功。他可以做出这样一个比较完整的一套描述，然后给我们一些明确的 virtues。 我觉得这个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要求这个，所以我刚刚其实我那种讲法，我想祖维兄可以完全可以来批评我说你那个把德性伦理学好像变成一套存在主义的东西，就是你要变成什么样的人，所以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这个世界。就我觉得那个这是好像跟亚里士多德就完全背离了，因为亚里士多德那套德性伦理学是一套客观的，那不是你自己来选择来判断的，什么样的生命叫做好的，然后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德性，完全可以找到客观的标准。我觉得今天我们大概没有办法有这么好的一些依据了。所以可是反过来讲，我觉得我刚刚讲的，我觉得德性伦理学跟我刚刚讲的那三种那种规则的伦理学，可能两个都要一起来，都要兼顾，才能够处理比较具体的问题。可是说到最后，我不太相信任何一个伦理道德理论可以帮我们制定出面对具体情境的时候的行为规则。所以我刚刚一再强调，我觉得你刚刚提到说，比方说对树木、对植物，如果照我们刚刚那三家伦理学的说法的话，我们对植物没有任何道德义务，因为那个不管是痛感知痛苦的能力，作为一场生命的主人，或者是一个有待于 你去发展的生命，这三个概念对于植物都不适用，包括那个 capabilities approach 它也不会承认植物。但是回到德性伦理学，我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该怎么样面对植物，祖维兄说的对，就是他不会给我一个明确的说你应该怎么面对一棵植物，你说我这根菜我是不是可以吃，那或者那棵树我是不是应该把它砍断，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他不会就先天的把它排除出去，说我们对植物完全不用理会。德性伦理学会说，一个人他如果走在 路上，随手就拿起棍子来把路边的花花草草通通打死，他觉得你这个人是一个 mindless， 或者是某些，就是你这个人绝对是有某些缺点才会这样做。我觉得德性伦理学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可是德性伦理学没有办法告诉我们说面对具体的情况怎么做。那这个问题太大了。不，回到那个吃肉的问题，先讲哲学哈。我发展出一个理论，不是我发展出来，就是我把它摸索出来一个理论，我叫做量化素食主义 quantitative。 那大家知道这马上就给自己找下台阶嘛，就是你可以吃肉少吃一点嘛。那这个背后有没有一些比较体面的理由呢？是有的。我觉得我不太喜欢一套道德理论说是让你个人变，这个理论的目的是让你个人变得在道德上尽量正确。用传统的话讲，就是我不太信任那种要成圣成贤的道德理论。我觉得一定要给人留下一些余地，让人能够做好事，而不要被这个做好事的诫命所捆绑住。那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因为在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台湾我接触到很多人，他们对动物的问题有些关心，但是他们几乎很普遍的都是说，他们有的时候不太敢讲出来，因为人家会说啊，你还吃肉你还说你关心动物。他们说觉得，可是你让他完全把不吃肉，大多数人觉得做不到，有很多原因，习惯的问题，那社会关系的问题，比方在家里面呢，跟朋友吃饭呢，如果你说我不吃肉，好像就变成一个有点反社会那个样子。所以我后来我想说，其实道德不是这个，道德是要帮道德的思考是要帮助我们做好事，而不是要我们一步就把那个好事做到底。那如果是因此，结果很多人都不敢去讲说我要保护动物，那这不是因噎废食吗？所以我说，那我们就把吃肉这件事情看成是一个可以量化的概念，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就传统认为你 either 你是吃素偶尔你是会吃肉，它中间没有一个灰色地带。可是实际上我们的生活充满了灰色地带，对不对？所以我说，那这样子嘛，就是 在台湾比方说有很多学校，我们台湾中午的时候学校会给小朋友吃午餐，很多学校就是以礼拜一他们叫做蔬食日，就只吃蔬菜，那天不吃肉，我觉得很好啊。他一个礼拜提供五天的营养午餐，里面有一天不吃肉，那已经减少了五分之一的苦难嘛。那为什么苦难不能够量化呢？就是我们要杀一个人，我们说杀人是错的，所以你不可以杀人，那当然杀一个人是错的。那我们说杀一个人会不会比杀两个人好一点？想想看，应该好一点嘛。你不能说杀两个人跟杀一个人一样都是错的。我觉得用这个角度来看，所以我觉得啊，那我就讲说素食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量化的概念，不要搞得很多人想要做好事但是他不敢做，因为他怕在这个 either or 中间他找不到一个立足之地。所以我发展出这个量化素食主义。那回到我个人，那我必须要说，那我意志薄弱，这是那个是对，然后有考虑到很多，因为我也常常问我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我会发现我是一个很替别人考虑的人。所以我跟朋友吃饭的时候，比方周宝松先生要吃肉，我说我道德比较高尚，我不吃肉。不好，周宝松吃肉我就舍命陪君子吃。当然我还是也蛮喜欢吃的，这个是。不过我回来讲，就是我觉得素食的问题我比较喜欢把它看成一个量化的概念。我不知道有多少道德的议题可以量化，我觉得很多议题可以量化，说谎、骗人、背叛，这些是不是很多东西都是说可以量化的概念？我们日常生活是在日常生活中间，这些道德概念都是可以量化的。那为什么有道德理论就不容许这些量化？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还有其他问题吗？好。 我是谭子维，然后是一个现在正在念哲学的学生。然后钱先生您的就是刚刚讲座非常精彩，然后我有一个小问题想问，是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就是像您所说，传统的这个西方道德哲学其实是有一个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个预设观点在里面，然后当代的就是以 Regan、Singer 还有 Nussbaum 这三家理论呢，他们其实就是我听您的讲述，我觉得他们是可以避免这个人类中心主义的，因为他们的关注点是关注在动物它本身所具有的一些道德性质，然后这些道德性质其实是因为我们假设道德性质是一个普遍的东西的话，那么是这些动物它本身拥有的这些道德性质，所以我们应该以道德的方式对待他们，所以这样讲呢就不是一个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那么像您提倡的这一套情感进入或者德性进入的动物伦理学呢，就是我的疑问是它会不会面临说会陷入另外一种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就是像您所说，我们之所以要就是严肃或者以道德的方式对待动物，是因为我们是想要成为一个道德的人，成全一种就是道德的品格。那么就是其实听起来似乎我们最终的落脚点是关乎我们自己的道德修为能不能修成这种道德人格，而不是动物本身，我们要对它要爱它要对它很好，所以我们才就是道德的对待动物。如果是就是我这样对您的诠释的话，它似乎就是也有一种就是强调人类有一些人类中心主义的意味在里面。好，我 分两个层面来谈。第一个就是人类中心主义这个概念，那第二个我想回来谈再谈那个我刚刚讲的那种从人的那种道德上的那种对自我要求来看。人类中心主义是不是一个绝对的错误？如果回到辛格或者汤姆雷根他们这些人在讲的时候，当初都是直接讲出来，就是说人类中心主义是错的。那我觉得人类中心主义当然是错的，因为所谓人类中心主义有一个，你可以说有一个强的意思跟一个弱的意思。 人类中心主义一个强的意思就是说，只有人类的利害是我们考虑的对象，是道德考虑的对象，那非人类它的利害就不重要，或者至少是在排到次要的地方去。可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有一个比较弱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刚才是比较强的意思，然后一个比较弱的意思是说，人类的利益放在优先的地位，但是在很多情况之下，这个优先的地位并不是绝对的，并不是永远的是这样子。在多数情况之下，人类优先是可以是。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了，我们对待人，我们要求平等，我们不能够说因为这个人是跟你有特殊的关系，你就对他特殊的看待。那这个有一个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把这些人所有人的利益利害要放在一个平等的标准上来考量。有一个比较弱的意思，就是说通常我对我自己的家人，比方说我对我的孩子当然我要多付出一点关心，我要多花时间陪他，我要帮助他的功课。可是在另外一些情况中间，我又不绝对不可以徇私。比方说我现在想不起什么例子，我一定有很多例子，就在某些情况之下，这个人是不是你的孩子，比方说我是学校的老师，今天学校的入学考试，我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一起来考试，我不能够说因为这个人是我的孩子我就优先录取他。这个是一个，这个场合就不容许我的亲子关系压倒平等的对待，公平的对待。但是在另外一些情况中间，亲子的关系当然可以压倒公平的对待。就是我如果要帮助小孩子功课，我当然先帮助我的儿子嘛，我不会先帮助别人的儿子嘛。所以你看，那在这两种意义之下，其实你说我有没有犯了说我的亲子关心中心主义呢？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那个太大的问题，对不对？就是很多情况之下，人的利害绝对是优先于我们动物的利害。但是在另外一些情况之下，我们要把，也许要把动物的利害看得比人的利害还要重要。那回到这个人，就是那我们现在开始，刚刚我讲的那种说是德性伦理学，或者回到人的自身，是不是又犯了人类中心主义？我觉得这时候他的目的并不是在于说我们去关心自己，面对动物的时候我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并不是为了追求我自己在道德上的，当然我要求我在道德上是一个我自己觉得满意的人。我回到刚刚跟陈祖威先生的那个讨论，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很难找到一个客观的标准，说人一定要表现出什么样什么样的道德品质。虽然我们有一个共识，但是那个共识我想很难找到一个很严谨的证明。可是在很多情况之下我讲的有点乱了，我现在讲就是说抱歉，我那个思路断掉了，先这样讲到这里好了，等一下也许回来。 好，其他问题？好，钱老师你好，我是理工大学附属学院的学生，我是学习心理学的。那么我家里饲养了一只猫，这只猫是我其中一个原因推动我去学习心理学，所以请容许我比较心理学的角度去看保护动物这个议题。那么我想问的问题就是，在我学习心理学的过程上，我认识了了解动物，学习动物，研究动物是心理学一个很重要的议题，里面很多理论，很多都是透过学习动物出来的。比如说行为方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conditioning。 conditioning 是我们和动物沟通，了解动物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那么我想问的是，是不是您认不认为从教育方面下手会让更多的朋友，更多的学生在比较早的阶段去了解动物，学习动物，会有帮助在保护动物这个议题上会有很大的推动力。那么我第二个问题就是呢，假如我们真的是要在教育这个方面下手，让更多的朋友 更多的学生去借助保护动物这个议题上面。那么的有一个矛盾的位置，就是如果我们要更了解动物的话，我们不得不抓更多的动物回来去学习去研究。那么这个矛盾可以如何去解决呢？这是我两个想问的问题，谢谢。 我没有什么很好的答案哦。先讲第一个问题，当然了，我觉得教育的目的在什么，在哪里？就是让我们对各种问题都能够比较早一点受到比较全面的陶冶或者是训练。我觉得不只是动物，你说性别的问题，那还有就是对于社会上的弱者的态度，对于不同肤色的人的态度，这些问题大概都是我们的教育在我们的国民教育中间应该去加强的部分。因为像在台湾或者在香港，那个这个社会相对而言比较同质性比较高。那在台湾的话，现在有很多我们叫外劳，就是东南亚的劳工，那这个部分慢慢的就变成还有新移民，就是很多越南的新娘嫁到台湾去的，哎，那他们慢慢要进入台湾的社会，所以在台湾的社会现在教育里面就变成这个部分他们在加强，然后国小国中的阶段就开始让他们去了解这些东南亚国家呀什么的。这个当然我觉得每一个教育，所以如果能够加入一些动物的议题，当然是一定有正面的功效。至于怎么教，我没有想过啊。那第二个你说，那这样会不会抓着更多的动物来？我们一定会使用动物。我觉得不只是说帮助我们去认识动物的时候，我们要抓动物来。那我们今天所有的生物科学、生命科学大概都要靠抓动物来弄。所以我不觉得说这为了教育的目的而使用更多的动物本身就是错的。我觉得这个错都是在于说我们使用的方式是不是做到了我们能力所及的最考虑他们的利益的方式。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类使用动物那个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你说其实即使就猫狗而言，猫狗已经是完全是人类这个共同体中间的一员，所谓的已经没有什么野猫野狗，有了当然，可是我想在香港在台湾大概都没有，就是都是流浪猫狗，都是人类社会丢出来的。那所以动物已经很人类社会化了。那现在问题是在我们可以对动物做社会化，但是人类社会化，而是我们认这个过程是不是尽到了我们应该尽的义务，就是给他们制造最小的痛苦。所以我觉得可能使用的方式比要不要使用更重要。 好，我先插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我谈一下我个人的经验啊。我自己是很喜欢去菜市场买菜的。然后我去市场买菜的时候，最令我痛苦的一个经验就是，我其实很喜欢吃鱼的哈。大家都知道香港买鱼就是新鲜的鱼，然后你就挑一条啊，50块，然后我给钱，然后那个人就会捞那条鱼出来，然后就是放在那个桌那个用这个很大的刀一拍下去，然后1分钟之内就帮你摊好，然后拿给你。然后我每一次去我都觉得很难受哈，就是我觉得没办法忍受自己，好像就是说我眼睁睁的看着，因为我喜欢吃鱼啊，我看着那个具体的一条鱼的生命，看着它怎么样，本来是很生猛的，很鲜活的，在那个水里面游，然后就因为我的欲望而死掉这样子。我想谈这个经历，其实是想回应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为什么会，我后来我经常会反思，就是为什么会那么难受哈，或者是为什么我那么觉得自己不能够接受自己这样子。我自己觉得对我个人来讲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说，我会带入那条鱼的生命来想，就是说鱼它有它自己的生命。虽然我不是鱼哈，我不知道鱼自己，如果鱼能够，我不是鱼，我不知道它怎么想，但我完全有理由可以相信鱼它有自己的一个完整的生命，所以它有它的利益，它想活得好或者它不想死。 OK， 然后我回到回应你那个问题是我直接我想动物伦理的时候，对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说，其实动物如果我们将自己带入到动物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明白动物完全是有它独立的完整的一个整体的生命，而不仅仅是它好像新稿所讲的它会感受痛苦或者感到痛苦的这个量有多少，而是它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而每一个生命都有一个很根本的利益，就是它希望 survive， 它希望生存，或者说它希望它的生命能够延续下去。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我自己在思考的时候其实是从这个点来讲，然后我会引申出一个困惑来哈。刚才有朋友谈到这个人类中心主义这个想法，其实我经常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我是小鸟，或者如果是我是鱼，或者说我是一个猪，是小猫，那我有什么理由说人就一定比其他的动物高贵或者重要？其实我觉得你问我，我觉得想不到理由的，就是我没办法找出很强烈的理由说为什么人比猫一定高贵，或者人为什么一定比一个人的生命一定比一条鱼高贵。那只是我觉得除了是说因为我是人，然后我只能够从人的角度来看而已。但如果我是鱼或者其他动物，如果我经常想另外一个 scenario， 就是说如果整个地球所有的动物都可以有投票权，大家一起来开一个全民投票这样子，我猜想他们最想这个地球里面消失的肯定是人类而不是其他的动物。你想想是不是？对对，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地球弄得那么样子就是人嘛。你说人什么，就是说我知道这个很难接受，但你问我就是人什么高贵呢？人在这个意义上，人除了这个满足自己的，人作为一个整体，我的意思说满足自己的欲望，然后不断的去消灭其他动物，然后还要办给自己很多好的理由，因为其他动物不会没有，其他动物不会给理由给自己啊。 anyway， 我说我的困惑在这里啊，就是说回到你刚才的问题，就是说到底人在什么意义上真的是比其他动物高贵，这个第一。第二我的问题是说，这我觉得在整个动物伦理学的思考里面，对我来讲最根本的是焦点是说它是一个生命，它有它自己的一个生命，它是一个独立的生命，而我们尊重生命本身是一个最 basic 最根本的一个伦理的东西。我觉得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这个是比你刚才所讲的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动物有没有痛不痛苦，对我来讲来得更根本，或者更盘弱一点。 不差异，我觉得是说我开始关注生命，一个生命的存在本身是有价值的，我有这个想法，我觉得已经是反映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之所以关心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会希望问我自己说，我去牺牲别的生命，我去破坏别的生命的时候，我是不是让我自己觉得很不舒服，让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安心的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我必须要把这个问题丢回我自身，说我不要去，我去破坏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是非对错，我不要诉诸一个道德理论，我想把它诉诸到说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角度来看。那回到你那个讲到人是不是比较高贵，其实我想我比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人类是不是高贵那个问题无解，但是人类至少是目前世界上地球上面力量最强大的一种生物，这个力量包括了非常强大的破坏力量，但是也包括了很强大的反思自我批判的力量。像我们今天在这边来讨论这些问题，我想最后没有答案，可是我们会关心这个问题。现在就变成是说从这个事实出发，我觉得人类是世界上地球上最有力量最强大的一个动物，这是一个事实，我没有要评价它，可是这如果从这个事实我们要导出一些说我们怎么样用这个力量，我们是不是要非常谨慎的去想怎么样利用，这个时候我是不是最高贵的动物已经是一个不是我的一个问题了。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能想的说我怎么样用我手里的这个这么大的力量，那这个怎么样用，当然可以用好的一面可以用坏的一面， 用到好的一面，也许就是会让我们觉得说我们人类的确比较高贵，可是用到坏的一面，我们会觉得非常惭愧。所以这个现在是从这个事实出发，想我们怎么用这个力量。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我们做哲学，我们去重视道德思考，我们去想说每一样我们面对到的社会议题都是要对我们的一个考验。考验什么？考验在于说我们有能力去为善，有能力去为恶，有能力去改变这个局面，也有能力去助纣为虐。我们到底要做哪个方向走？我觉得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这是我觉得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我们不见得高贵，我有的时候觉得论漂亮，论你看那个没很少有动物像人类这么丑。抱歉，我不是在这个不是一个开玩笑的话，我自己想想，你看我家的猫那个优雅，然后那个敏捷，然后身上没有一寸就是笨拙的那个地方，那比较起来，我连有的时候站都站不稳，下楼梯会摔倒。那说起来就是，可是想想看，说我们手里面有很强大的力量，我想怎么用，这个是我们再去关心的问题。那你刚刚讲到那个对生命的态度，我其实我其实蛮认同的是说，我不需要去想说那个生命本身希望怎么样。我觉得每一个生命的存在好像是它本身就是一个我需要我去当成一件事情来尊重。我不要那个 mindless 你说走到路边就把什么路边的花草拔起来啊什么那样的事情，我觉得那个事情就变成很不应该的事情。我会去拔草，我会去修理花木，我要给一个理由，我要经过考虑，对不对？ 张慧玲啊，我本身是一个中学教师，可是我也是一个我是一个帮助流浪猫的机构的动物的志工，每星期会去照顾一下一些从街上捡回来猫舍的一些流浪猫。其实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个，有时候也会想。刚才钱先生也提到，我们人类是很有权力、很有力量的一个动物。其实我们的工作就是从街上把小猫，我们的理解说是救回来，然后为他们安排找人来认养他们回家。在我们的想法当中，觉得流浪猫能够有一个家庭，就是对他们来说最幸福的一个事情。可是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些猫儿在我们的猫舍里面住了5年6年，也没有人来认养，我们就会想到，其实他们会不会在外面街上生活，他们会更自由，才是对他们来说的快乐了？还是其实我们想象中他们有一个温暖的家，有一个主人来爱护他们，这个才是对他们来说的幸福呢？所以这个其实常常会在我们的想法当中会出现的这样一个矛盾的情况，所以想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就到底有没有这个权利来决定他们的生活，什么才是对他们来说的幸福了？这样。 我的经验不是很多，不过我跟您讲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感受，就是我觉得我们在帮助动物的时候，那个结果往往不是我们原来的预期。就是对您刚刚那个问题，你说让他们原来在那个自由的情况之下生活，还是说把他们救回来想办法给他们找一个温暖的家，哪一种选择是对的？我觉得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我自己我有点怕，就是我觉得我几次要去帮助小动物流浪动物，至少有2次都是非常不好的后果，所以我现在有点怕。那怕是什么呢？就是最好的方法是抓回来放在自己家里面，我可以保证它大概就会过得非常平安，会温暖等等等等，安全。可是你只要稍微说你让它出去，它出去也许不回来了，出去被别的动物咬死了。 台湾有一位很有名的作家朱天心，他是照顾猫的。你们知道，就是他前两年他就是他收养的一只流浪猫，在外面被五只流浪狗咬死，他们听到声音要赶出去救，已经来不及了。那所以他在他心里面长期的挣扎就是，他能不能够，他说我能够对那个流浪狗产生怨恨吗？好像也很难说他流浪狗一定做错什么事情，那他是不是应该让那个猫不出去？他们家有十几只猫，都是进出自如的，所以他也碰到很多问题。我觉得对您那个问题，我不相信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们能去做一点事情帮助他，那我相信回到在你们的 shelter， 在你们的收容所，那猫至少是安全的，至少是有饮食的，对不对？我跟您说，就前两年我有一只猫在我们家院子里出现，我把它抓起来，然后送去结扎，然后给它植了晶片。那可是因为我们家里有三只猫，那我们想说就不让它进家里面，在门外面，然后我们每天定时。结果那只猫被别的猫咬或者狗咬伤，咬伤之后我要去救它，它就跑掉，我没有去追它。然后过了两个礼拜，政府的那个收容所打电话来，他说这边有一只猫重伤，拿那个查那个晶片是你养的猫，你要不要来领回去？我就赶过去，猫已经死了，已经走了，遍体鳞伤。我就觉得那我到底是造孽还是为德不足？我觉得我想不出来，我那个时候我当初应该怎么样做？也许它受伤，我第一次发现我应该把它抓回来的。不计代价把它抓回来，可是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哎呀，让它去吧，反正就是，我跟您说，我觉得，这些事情没有，大概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吧。 好，非常好，分享。吗？其他朋友？好。 好，我是 Vincent， 这里的老板吧。啊，我觉得刚刚讲到吃肉，我觉得。是在我们做餐饮的人来讲的，是然后坐在这个 OK 动物伦理的一个 topic 的文化沙龙里，我觉得我非常不应该当主办，因为Bruno是卖肉的啊，不是啦，我们中间有一个朋友 OK 之前有遇过一个事情，就是他是可能卖素食的啊，然后他给一些卖素食的朋友找麻烦，为什么呢？因为老板他本人是吃肉的。啊，然后他就给抓到啊，在店里吃肉，然后有一个吃素的客人说，你怎么可以在我面前吃肉呢？啊，你这样是不道德的，啊，然后就反正就在 Facebook 上就弄成一个非常大的风波。OK 啊，有朋友已经想要 test 他，跟他讲我在讲这个话题。啊，我想要讲，其实分享两点，就是关于我两个身份。OK， 一个是我是一个餐厅的东主的一个身份。OK， 我对卖肉这个事情的看法。另外一个身份是我有一个四岁的女儿 ，OK， 我有两种不同的分享，也其实我自己也没有答案，可是一听到这样的话题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吧，就是大家拿出来讨论 ，OK， 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非常爱吃肉，是不是一般的爱，是非常的爱，所以如果你跟我讲说啊，你不道德，我就会跟你讲，我没办法，反正很坦白就好了。啊，然后我们卖肉也是没办法，因为我大概没有办法去用一个二元的分解，就是说啊，如果我卖肉就是黑，然后卖素就是白，我觉得这样是非常让人头痛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不能说我们立一个法律说啊，如果你卖肉的就是一个比较不道德的人啊，然后我们就明天就把所有餐厅说哦，卖肉就是非法的，那我们就这个人类社会就应该有非常大的变化。OK。我觉得卖肉的话，我个人来讲，我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也不会觉得，我明天卖素好了啊，然后我就变得比较道德，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吧。啊，我们那个朋友去卖素呢，他为何呢？因为他煮素比较好吃，啊，我非常肯定啊。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他觉得卖素比较好赚，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在吃素了。OK， 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原因。当然，有一些人是因为他可能是宗教的原因。或是他对动物的一个权益的关注，然后大家会发现，在餐饮业里面，就是 worldwide 的问题，就是 有非常多的素食的朋友，他们非常关注动物的权益，然后他们找一些卖肉的餐厅的麻烦啊，比方就是冲进去，然后拿一个 banner 出来，就是说啊你，然后就播影片，你就告诉你啊，你在吃牛排你是不对的。OK， 我觉得这样是也是一个非常让我觉得到底卖肉是对还是错呢的一个想法。OK， 然后在这一点里，我有一个分享，就是我们做餐饮的人呢，有一小部分，是因为我们真的很爱吃。OK， 我们爱吃呢，其实也是基于对一个食物的尊重。OK， 如果我吃得很开心，我觉得我也圆了一个我对食物尊重跟我对它的爱啊，因为我很喜欢吃鱼啊，可能我跟周三一样，我就很喜欢吃鱼。可是我的希望就是这条鱼千万不要绝种，因为我希望我过30年还可以吃啊。我非常爱吃鲑鱼，比方说 OK， 我比较爱吃吞拿啊，我也非常希望我30年后我还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味道。这是我觉得以我自己对动物来讲，我有些时候非不得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啊，特别我爱吃鱼，我爱吃鸡肉，我爱吃羊肉，我爱吃牛肉 OK。 然后呢这里我讲比较长，你会发现我们的立场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煮得好吃一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呢？你会发现人类的社会越进步的话呢，我们食物是一个退步，因为我们吃的东西越来越差 OK， 它保存的方式越来越便利的时候，我们吃到的就是一些品质越来越不好的食物 OK， 因为这是一个大量加工下一个 mass production 以下，我们去产生非常非常多的肉类出来，可是我们吃到的东西其实跟那个肉类最好的状态是差距非常的大 OK， 这个第一。然后我们面对的一个世界是越来越多的连锁店 OK， 越来越多可能他在组织上没有发什么心思的，他只要赚到最多的钱。所以其实像我们一直长大下去，其实我们吃到的东西越来越不好 OK。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当你去追求比较好的品质的食物下，其实你会学懂什么是尊重那个食物，因为你吃到真正好的东西啊，我常常都会妈的真好吃我常常都会这样 OK那个，然后我们对那个做厨师的人，我们会觉得他真的很爱这个食物啊，他才会把这个食物处理得那么棒。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现在这些站在前端的厨师，他们也非常关注动物，因为他们希望在他的那个 career 里面他还可以煮到越来越好的食物。然后他们会从主食里面他会发现，其实在种植上，在整个牧养上，他们怎么可以对动物有更多的关注 OK， 因为我们知道越好的你那么近我也很不好意思OK， 你要对那个动物活得开心一点 OK， 说不定它会好吃一点啊，这也是，然后我们也吃得开心一点 OK， 我们就想要比较单纯一点吧啊，这样才待会才吃得下饭，要不然就要吃菜了OK， 这个是我第一个关注的我想要讲的点 OK， 我只是基于一个分享，就是我希望我们做饮食的人就是基于我们真的爱食物 OK， 但是没有办法说啊，因为这个人啊 Vincent 可能他明天 Bruno 我们来卖一道汉堡排 OK， 然后我对有就有很大的一个怎么讲啊罪恶在里面。其实我觉得不一定能这样想但是我也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到底啊，比方说我今天出了一个油肉的料理啊，到底这是好或是不好。但是我不能说啊，这个厨师啊，像最近我非常爱吃一家寿司店，我觉得他那个师傅他对鱼真的有很大爱好，啊，他把那个东西煮得非常的好，那我觉得我也很尊重他，这是我觉得我不会觉得他是一个罪恶的，因为他啊，干嘛把那么多的鱼把它杀掉呢？啊，这是一个问题。OK， 另外一个我想要讲的是我一个父亲的角色啊，我昨天刚好有朋友送书给我，然后我把一本书拿出来想要跟女儿看。然后我看了翻了两页我就把它放下，为什么呢？它是讲动物园啊，其实动物园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带小孩的都会可能觉得啊，如果有一天我带小孩去动物园啊，我们就很开心，可以看动物很爽。可是我小孩的妈妈有一天就跟我吵架，就说啊，我们不可以去动物园，因为我们看到那些动物就是给圈养的，他们没有自由，而且是不自然的 OK。 有些时候我会有两个想法在里面，我讲的比较快一点。第一，如果我养一只老虎，其实我也得把其他的动物杀掉给它吃，啊，它才可以活下去，啊，这是一个我觉得无可避免的事情，因为它是吃肉，你不能跟老虎说啊，老虎请你吃菜，那你比较没有罪恶，啊，如果我们想要保护一些快要绝种的老虎，我们就要得给它吃肉。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有太多我们人类的想法放在里面，啊，其实动物最好的状况就是他们在野外，如果人类不加以破坏这个大自然的话，他们是应该有自己的生态系统，他们有他们的生死 ，OK， 然后他们的进食跟他们的他们互相进食，其实是他们心态的一部分，这是自然的一部分，这里面没有限量或是罪恶的部分。OK， 这里面只有野性 ，OK， 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角度。可是我会觉得，为什么我们人类一定要养动物呢？啊，这是为什么不是动物养人类啊？因为动物不能赚钱。可是不是啦，猫现在是猫是人的主人，啊，现在大家都这样讲，其实也对啊。OK， 我觉得如果猫狗，其实钱先生讲得很对，因为他们已经在人类社会里面。就是如果他们对人有一个依赖的情感的时候，我们是对他有责任，这是我觉得是。可是我们好像对于动物园的动物没有什么责任，这是我一个自己觉得很心里很不舒服的事情。好，讲到这里好了，时间没有 完。好，谢谢 Vincent。OK， 我们最后两个问题好不好？好，尽量简短一点。 要回应一下老板刚说，他说动物园，那我自己有一些想法。今天听，因为我本身不是特别注重动物权益，就是这种伦理，我是有听了以后，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会觉得，大家都有这边的听众都有一种特别的，让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基本上就是特别喜欢宠物或小动物这样子。而我因为我避敏感，所以我从小都不能太接触小动物，所以其实我没有那种感觉。我知道我的朋友都好喜欢养猫养狗，可是我没有那种感情，是真的。可是我自己会觉得，我会怎么看这种感觉？我会觉得是说，我自己看的看法就是说，世界本身是讲平衡的，我相信生态是要平衡，所以我从来不会觉得说。我现在蛮不喜欢人，就是很偏激的说，我一定要吃肉或者是完全吃素。我觉得人假如不需要吃肉的话，他可能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这需要，我们就不用吃。我们生下来可以吃这种东西，就有这个基本的需要。我觉得是人慢慢演变出来。当然，现在有很多人的理论说，不，你吃植物就可以了。我明白这些道理。那么我想就是说我本身是想说呢，我很喜欢老师说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怎么量化。我很怕人家说非黑即白，我总觉得比如说刚才老板说的问题说动物园，那我就会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假如大家有留意这个加道里农场，香港一个地方叫加道里农场，对，那个地方其实也有圈养动物，可是你要了解一下，比如说有些人会说，动物园很不好，那我就再举一个例子，有些地方也是会圈养动物，可是那是什么原因呢？那是因为那些动物受伤，或者是因为他们本身是被那种怎么说，就是外面的人偷偷带进来香港，然后被发现海关拿了，然后他不知道怎么送回去，或者是不能送回本来的地方，那他就选择在香港这样养，也是一种教育。然后他也有教育的功能，就是说也跟小孩说，就是说你不能这样随便就把一些特别的动物就带进香港当宠物，这样不好。而且也会有一种，也会趁这机会也会说，我们怎么样去让大自然来一个平衡？我就不能说我们就是主人，动物就是比我们低等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我很凌乱想的东西。不过我是想说，这边的大家都会想说要从自己的角度去看，而我自己本身的想法倒是，我觉得平衡一点就可以了。我不会觉得说非得要这样争吵的那么厉害，就这样子。 等一下，我们再最后一个问题，还有， 我是如果最后问题的话，我想分享一下我的经历。我叫袁以琳，我本科是学哲学的，而且我本科学哲学第一篇论文就是写动物伦理。当时我刚刚接触哲学的时候，老师教我要过德性生活，要有美德。那么我第一篇论文我就用很道德的要求去要求自己对对能不能吃肉这个问题进行了几千字的阐述。首先人不像狮子不吃肉不会死，我也能有能力不吃肉，然后吃肉会给动物造成痛苦，所以我不应该吃肉。然后我很完整的论述了这个道理之后，我很痛苦，就是对我在打印出这篇文章要交给老师时候，我跟我的室友讨论说我都做出这么道德论述了，我应该这么做，这样才是道德的生活。可是我感觉到很不开心，要是让我不吃肉我很难过。那这个问题是就是说我心里想这也许是我的道德还没有到这个程度。然后接下来后面又继续学哲学我就发现了有一个案例，就是说道德应该是发自你内心的动机才去做这个道德的事情，你做道德的行为不代表你有道德。就是说比如说我按照礼节我去探望一个病人，可是我其实不 care 这个病人开心或否健康或否，我只是按礼节来做这事情。那这个人他是不是道德呢？你不知道他是不是道德的嘛，你无法评价。那么所以说你做道德事情应该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被绑架的伪善的。所以我说要是我为了做一个我论文里面这样纯粹道德的人，我不吃肉我内心不开心，可是别人说你是一个素食主义者你真好，那这个事情我也不道德。那在这过程中我就发现可能目前对于我这样一个普通的人来说，做到绝对道德似乎还不能做到。然后我就想到了那个钱老师所说的量化的素食主义。那么我吃肉的时候要不要在杀这个动物的时候我让它不痛苦不那么痛苦，那我不制造那么就不制造这个痛苦，让它一瞬间就那我是不是我的错我的不道德就减少一点呢？这样是不是大家都开心一点，更正义更德性了呢？那么我想我们凡人可能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做到一个量化的素食主义，可能是一个对于动物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内心的和解。我就是这样一个心情。 好，非常等一下，非常好的分享哈。我补充一句，我真的认识两个学生也是读哲学的，就是因为读了 Peter Singer 的文章，然后之后就不再吃肉了。那我真的是很佩服他们哈，这个是认真的哈，非常佩服。 钱老师您好，我叫秋月，我是一名记者。我有一个比较 general 的问题问您，您刚才说到 Peter Singer 的，你觉得很认同他的一点，就是他的哲学理论很容易转化成社会行动。然后您刚才也讲到说，德性哲学现在很大局限就是他不能给我们很实际的实践的指导。那在您的哲学研究里面，您就是能够转化有多大程度上能够转化成行动，这个对您来说有多么重要？然后您是怎么看待哲学在现代这个更加复杂的世界里面的这个局限指导实践的局限性？ 现在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情况就是我的普通话不好意思啊。就是其实有一个名词就是 flexitarian， 其实已经挺久了，就是中间的，从来就有一个中间的，不是只有 vegetarian and 吃肉的，其实有中间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我想近十年了，已经有很多人在外国都已经，比方说他不吃 mammal 或是不吃 fish， 那量化上已经减小了，我想是有的，从来都。 最后就请钱老师做一个总结跟回应一下吧。 各位提了很多问题，其实我都没有很好的答案。那个一则是我一向相信我们做每个人在做道德思考的时候，那个牵涉到的太因素环境因素脉络的因素个人的因素太多了，我不觉得有很简单的处理方式。动物的议题尤其困难，因为其实大家想想看， 那个动物这个词里面所涵盖的物种有多少种，那他们其实那个每一种就是不同的物种，其实我们含糊笼统把它变成说一个动物，其实没有任何一种人类的思想可以包括这么多对象在这边的。所以动物伦理学是一个先天上就反正它有很大的限制。那再来一个就是现在动物伦理学发展，其实大家从我刚刚讲大家可以马上就可以听出来，它是很依靠我们一般的这个规范伦理学的发展。所以刚刚我们介绍了几种动物伦理学的理论，就是根据德性伦理学或者是效益主义或者是义务论或者是能力论来讲的。那这个转移的过程中间是不是有一些困难在那边？我觉得一定是有，只是到现在，因为这都是这几十年才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还需要时间再沉淀。那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跟大家做的报告，我觉得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讲了我一些的一些心得。那各位你记住了或者听到了有些有趣的东西的话，你回去自己思考或自己阅读，我相信你会慢慢的形成你自己的观点。那最后回到这位朋友的讲法，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比较不太在念哲学哈，我务求要念那个最抽象的理论，就是我以前还念黑格尔念什么的啊。那我可是年纪慢慢大了之后，我这种想法越来越变了，就是我现在你要我去读海德格啊或者什么，我没有那个耐心。我觉得就是我这些都是很了不起的哲学家，而在我现在的感觉上，我觉得周围的环境里面的那些很具体的人啊动物啊的遭遇对我而言有很大的压力，造成很大的压力。我觉得我在想问我关心的问题，我觉得多少在这个领域，就是在具体的生命的遭遇上面给我提供一些想法。那所以我会去弄这个动物伦理学，是因为动物伦理学这动物的遭遇真的很骚扰我，所以我会去做这个。所以我回到您刚刚的那个问题，就是我在做我的道德哲学的时候，其实政治哲学也是一样，我就总觉得说要跟我们的现实有某一个程度的结合。那没有办法结合的，没有办法跟现实结合的理论，我觉得有点像概念游戏。那在台湾，我觉得特别年轻的朋友念哲学的时候，大家都会找一个大师，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或者是康德、黑格尔，都很值得念。我完全没有意思这些人不值得念。可是当你发现说，不管是因为来日无多，或者是因为周围的问题太逼迫你，你会觉得你想要做一些比较关心一些比较现实性的问题。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我认识的朋友，中文世界里面做哲学的朋友，大家都现在可能都有这种感受。拿香港的局面，拿台湾的局面，甚至于中国大陆的局面，我觉得大家都会觉得说，在我们的现实中生活中间有很多问题我们要去面对。其实回头想一想，西方的哲学我们今天看他们当初发展出那些形上学、知识论那些东西，我们会把因为跟他们的时代、跟他们的处境，我们尽量脱离。我们去看亚里士多德，我们几乎把亚里士多德看成一个会说中文的希腊人，或者是那其实我想他们那个年代，他们那些东西之所以会引起当时的人那么热衷的讨论，当时那些在当时都是有很大影响力的思想家呀。那你表示那个跟他们的生活环境一定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们回头看近代的这种，即使到了哲学专业化开始的阶段，因为到后来哲学完全学院化之后，情况又是另外一个局面了。而在就像康德那样，哲学刚刚开始专业化的时候，你想康德做的东西，人家没有把它看成我们今天的意义之下的一个学院哲学家，人家会说他是打对欧洲的思想，对于基督教啊什么这些的打击啊什么的，非常大的一个贡献，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代的一个开启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的话，我觉得那些哲学家其实大概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他 address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of their own time and of their own societies。 我觉得同样的情况跟我们今天，我觉得大家即使在座你还很年轻，也觉得你的时间很多，可是我相信比方说在香港，我觉得过去这几年香港的变化，我今天白天遇到一位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一位香港的女士，她跟我说，她说这几年香港的年轻人对哲学特别有兴趣，她说很简单吧，以前的话就是觉得没什么问题嘛，现在大家觉得说问题很多，想要思考嘛，那之后大家就开始去关心哲学，我觉得这是哲学的时代性格，哲学从始到今天，从起始，从希腊时代，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我觉得就有这个特色，它不是一个实用科学，但是它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学问，我觉得这点可能在座各位多多少少会有感受的。 谢谢钱老师。我在香港这么多年啊，我们每一次所谓谈到动物，讲到动物的议题的时候，通常是在新闻里面，对不对？就是说看到有些动物被虐待哈，被虐待的时候，但我在香港这么多年，我可以说据我所知哈，就就动物伦理这个议题做非常认真，将这个议题本身作为非常认真对待或者很重要的一个道德的问题来思考的，其实就是钱老师哈，就是钱老师，就是刚才所讲，在2011年跟我们做第一场的讲座，在中文大学。今天来到这里是第二场啊，就是用动物伦理作为一个主题，在香港这个地方跟我们来一起思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刚才钱先生在他的讲座里面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一个社会的，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关心什么议题，我们重视什么价值，其实是反映了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道德品质哈，就 moral quality。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句话啊，就是说，我觉得今天最少对我来讲，我们能够这么多朋友走在一起来认真的在这个城市的中心的一个咖啡馆来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我知道大家都很多挣扎哈，我相信每个人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时候，回去都会问自己一句问题：我还应该吃肉吗？哈。啊，我怎么样面对动物啊？我想这是很认，就是认为我们 take it seriously， 对不对？我们重视自己，恰恰我们感觉到这个问题困扰我们，恰恰因为是我，其实一方面我们在乎动物，也另外方面也在乎我们自己活得怎么样，或者我们想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哈、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还是非常感谢钱老师啊，也非常谢谢今天所有的朋友来参与今天的讨论哈。啊，我们再次给掌声给钱老师，好，非常感谢。OK 啊，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哈、啊。下一场要讲什么呢？我还在思考哈、啊。我会尽快在那个 Facebook 里面跟大家公布啊。如果我们确定了下一场的节目的时候，好，再次谢谢大家，好、啊。